东立独家授权，陈某亲自绘图。香港人气漫画改编手机游戏《火凤燎原》首度突破200,000人下载，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无障卡。 我觉得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白旗。 原来水镜卡是这样用的，早知道就不想练这么久了。 都有 S 卡了，为什么没有这个无名军师的？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 4.2 版本，新增破阵系统，惊已登场。 喂，大家好。今朝放咗大家飛機，唔好意思。咁啊，今朝啦，系啊，长安网友形容我系一个严重嘅都市病啊，就系眼瞓病。咁今朝起身啊，谂住翻去做直播，点知啊？头昏脑胀咁啊，唔知点解咁啊，以为要病啊，咁啊讲低啊，今日冇节目，然后啊翻头瞓啦，点知瞓多两个钟之后，成个人精神晒，生龙活虎咁样，所以话咧，生命有时真系好奇妙噶。咁而家咧听紧音乐咧系首 Good Time 啦，咁啊唔知大家有冇觉得有啲耳熟咧？咁其实咧呢个多年前呢个咧 Thailand My Favorite 呢个唔唱 K 嘅广告音乐就系抄鸠佢嘅，啊应该咁讲，呢个 Queen 咧呢个 The Other One Bites the Dust 嘅音嗰首歌咧就系由呢个有灵感嘅由呢首 Good Time。然后呢个唔唱 K 个广告再抄鸠 The Queen， 大家仲记唔记得泰林呢？咁啊，由早晨节目变咗做午饭节目啦。咁啊，咩 K 捻新知啊？啲人话，咁既然做得 K 捻新知，咁啊，首先教大家煮个餸先啦。咁今日咧就教大家煮一个咧我自己好中意食嘅梅菜扣肉。咁大家准备嘅材料咧就五花腩两块、梅菜两棵，同埋呢个冰糖碎咧约一汤匙嘅。咁首先你将梅菜咧冲干净，再用清水浸一个钟。然后呢攞啲五花腩原件呢攞水煮佢40分钟，跟住呢一个步骤好紧要喎，攞叉啦或者针啦喺啲五花腩上面嗰啲口皮嗰度呢吉吉吉吉好多窿仔，然后呢搽上老抽腌佢30分钟。咁呢个步骤呢係我哋想食用嘅，如果你唔用针吉佢呢，因为猪皮咁厚，咁啲色就唔入落去㗎啦。咁上色又可以更加均匀啲，咁睇上嚟靓啲啦。咁跟住呢腌咗30分钟之后呢，记住呢就攞啲厨房纸呢印乾啲五花腩，最紧要印乾佢，然后呢放落滚油里面呢用慢火煎香佢两面，咁煎到佢金黄色之后呢攞返出嚟，然后就用冰水去冰佢，然后再切片铺喺个碗嗰度。咁记住一定要呢煎之前要印乾水，如果唔系啲油呢弹到你扑街㗎啦。咁因为搽咗老抽呢就个镬有耳窿啦，所以用慢火就会好啲嘅。咁跟住梅菜呢揸乾水之后呢切到碎粒咁样，然后呢就烧红个镬落油，然后就落啲梅菜落去爆佢啦，就加啲老抽落啲砂糖去炒香啲梅菜，然后呢就铺喺个扣肉个面上面。 咁啊均勻咁樣將嗰啲咁嘅碎糖粒咁啊撒喺面嗰度，然後再隔水蒸個兩個鐘，然後咧拎出之後咧，反佢倒扣落個碟嗰度，咁就完成一個梅菜扣肉噶啦，好撚麻煩噶。 喂，呢啲咪網台咯，我覺得呢啲真係我覺得點解要咁長播制？我覺得真 係要推介我都推介 啊！跳住，我真係好精彩，我覺得即係將成首嗰、那個嗱整個歌啦，即係嗰種懶洋洋嘅氣氛啦，跟住同佢把聲啦，同埋佢介嗰啲內容咧係完全九唔搭八，但係又混然天成， 頂 即係覺得係 係好舒服嘅，即係你喺好忙嘅時候你。俾個咁嘅節目你聽，你個人咪輕鬆啲咯。 嗯、 即係佢，即係當然佢教嗰、那個嗰個梅菜扣肉就應該都主導嘅，應該 主導 係咯。 嗱、即係你解嗱呢個節目咧就撥個個可唔可以話前真係呢、這個即係佢而家叫擺咗下酒嘛？ 唔係嗰日走咗數，佢補數嘅。 O K， 咁呢個節目變仔嘅時候咧，我哋都提起提入過啦。咁就係阿慈生你嘅老友。 系诶，唔系 Tony 嗰边啊 ，K 网友咁佢嗰个 现场 K 网友 系啊，现场 K 佢嗰、那个佢应该定时就会朝头早就做半个钟嘅大 K 早晨嘅，咁嗰日佢就走数，咁啊下昼就话开翻，咁就咪就系呢个 K 轮新知咯， 即系叫 K 嘅，叫 K 轮新知系啦， 大家喺香港网台嗰个 app 度揾到噶啦， 系啦，或者我就 或者系 www.tony.net， 唔系 Tony， 反而我觉得难揾。唔緊要，我會擺翻條 link 出嚟嘅，即係喺 AudioCast 嗰度嘅。 係，佢有買 AudioCast 嗰個 Podcast 嗰個就又有啦，係咯。 咁呢集咧就係4月30日 ，OK。咁啊，我覺得最過癮咧就啱啱聽嗰時，咁你開始個通，你都諗住 音樂節目 即係亂叫咁噏噶啦，係咪先？係 啊。 跟住講下，咁佢就話即係講個名 Kenan 新知啦。佢真係教煮餸啊！佢真係有文路咯，係咪先？然後 你以為佢真係亂嚟啦，但係真係正常過佢教嘅煮餸。 係，然後我同埋我覺得佢啲粗口我係好欣賞啦，係好柔情啊，基本上 係好舒服咁入耳嘅。 係，咁我覺得好即係我俾佢 check 咗兩次啦。 同埋佢個節奏咧，佢教得啱喎，因為一個人即係我哋可能。講嘢有陣時都俾人話講得太快太密，講得唔清楚。佢嗰個節奏係掌握到咧，係點講咧？ 爐火純青 係咯，又唔太快，唔太慢咧。總之佢嗰個節奏可以令到你聽到佢講嘢。 嗯，佢種介乎頹得嚟有啲不羈，同埋有啲 hea 咧，我覺得係真係好精彩。 我通常用懶洋洋去 形容，係啦，有啲懶洋洋，即係 有啲放假 feel 啦。 我都聽完呢個節目， 係午後茶聚啊，冇乜嘢做， 因為佢 諗下今晚食乜， 之後去沙灘就去沙灘拎住喇叭就播呢個節目。 開頭以為你好犀利嘅啲人，嗰首音樂味起音樂嗰下， 哦係啊， 就啲咁嘅。 係，我覺得哇呢啲真係好有網台風味啦。誒，衰兩句聲啊，的總啊咁啊嚟。咁啊，陣可以答下爹 ，OK， 好啊。 咁啊，然後咧就係啦，我覺得呢個係，唔係我想話咧，就聽完呢個節目之後咧，我決定我唔會做音樂節目啦，已經超越唔到。但係呢個關卡實太強勁， 係 融合咗， 好厲害。咁啊，大家就留意下咧 ，Tony 啦 ，OK。跟住咁頭先咧，嗱呢個新聞咧，其實就想上一集就冇機會講啦。OK， 咁但係我覺得點解要跟你講咧？就哇，即係網台界起社噶嘛，一個網台出立嘅恩怨，可唔可以咁講咧？都可以咁講， 可以 咁講。 得啦得得得啦得啊，唔係喎，等等等等先啱啊。 好， 所以上一節係咯，所以上一節咪點咗首歌咯，係啊，安室嘅 Can I Celebrate 嘛， 咁樣啊。就先講下嗱，講單事之前咧就咁樣啦，就有一個喺網台嘅重量級人物，咁嘅重量級啦，佢話曬都係第一即係強即係大網台嘅 CEO 嚟㗎嘛。 CEO 啊， 係啦，冇錯啦。咁 CEO 裏面咧，咁我哋就好榮幸咧，就請佢上嚟做嘉賓。係 啦。 咁嗰集就係31集，就係呢個上年，哇上年喎， 係啊， 成年前年半咁就係喎，上年嘅2月21日， 係 啦。咁當初咧，咁當中裏面咧，咁啊佢我哋就即係講過就話，哇你做5個1夜情，好多靚女喎，好正喎，咁啊咁佢就顯示咧就係、是，超呢啲都係呢啲都係有乜特別咧？係咪 融資族訓啊？ 咁佢係講我以下呢啲說話嘅， 網上嘅世界，有女喺度嗰個嗰集嘅收聽或者收視係高。 咪主持都開心啲先啦，係咪？係 咯，係咯，即係故宮 娛樂咯。係與唔係啦？當你同佢哋太 friend 嘅時候，其實我對住佢哋，即係譬如 Anne 啊、Tina 嗰啲係咪好靚？係靚。咁但係你。我對住你，你冇感覺㗎。 O、okay, K，、oh, 即係你話袁麗明好靚，我咪有女人咯。 O K O K， 即係女人咯。 幾有咪後屘我哋咪知道咯。 係咯， 即係女人。 哦， 唔係我哋錄完音之後咧，跟住我哋就都提出 咗。留咗一隻字，我女人咯。係咪？咗一隻字，我哋聽唔到當時。 唔係，我哋都 我哋道行唔夠高，我哋聽唔出，我哋失職。 唔係嗰啲，唔係事後先知冇辦法啦。唔係咁，我哋之後咧，其實即係節目裏邊都講過，喂，即係有冇機會可以邀請到呢、這個啊，即係 Lemon BB 嚟即係做節目？咁佢咧係佢話唔會睬你嘅。我終於明白點解啦，唉，點會睬我哋咧？係咪先？ 係咧。 O、okay、K， 都好忙㗎啦，嚟緊。 係啦。咁啊，嗱，咁呢集就二月十一號嘅時候啦。咁但係咧，去到即係都沒幾個嚟幾個月之後啊，咁啊，蘋果就報到單新聞啦。咁、咧就係發現，咦，呢、這個 Lemon BB。就疑似就同呢位咁样嘅林 CEO 咧，就去便利店，咁咧就系唔通系一个即系、就是、有个恋情咁样，咁啊又关网台咩事咧咁样，咁啊改哇大家即刻好振奋啦，由呢、這个即上咗动新闻啊嘛，咁啊咦咁啱嗰晚咧就有呢个五个一夜情嘅， 嗯 系啦，咁啊大家谂住喂究竟余容会点讲咧，嗰集咧就系呢个五个一夜情2013年嘅6月6日。咁、那個標題呢就咁、是、得三個字啫，就係與陽無好係感嘆號。 哦， 咁當中呢咁截錄少少啦，咁佢睇佢點樣講啦。 嗰間係出十一， 唔係其實你明白㗎呢啲嘢，即係你冇理由明白，你可能你 都知。我真係一啲都唔明喎、啊，你有上個禮拜六已經開始唔明到而家㗎。 你嗰種啊，即係未夠三月，未夠三個月咧，未穩定嗰啲，唔好意思講出口嘛。 我冇任何 明白呢啲嘢，你冇理由唔明㗎。 我除咗係喺呢個未翻夠三個月工，但我都係咁樣講嘢，我冇乜嘢。我 即係唔穩定嗰啲嘛。 你唔穩定，咁即係而家你話俾人聽你唔穩定啦，係咪啊？ 但係 即 係 你穩定地肯定話俾大家聽你唔穩定。 唔係，我係穩定地話俾大家聽，係漸向穩定。 穩定向邊邊先？ 穩定。 哦，兩邊都係 穩定錢咯、 啊。穩住啦。 哦。 講住。 穩定錢，即係咩啫？即係儲定人情啊。 哦。 咁原來咧嗰時已經即係透露咗幾甜蜜啊！你嘛魚啊。 嗯， 咁然後即係上個禮拜啦，咁啊宣布咗呢個喜事啦。咁啊，其實喺網上邊咧，恭喜曬，恭喜曬佢！哇，即刻 發財，恭喜大家！ 嗰兩幅圖咧，就簡直係瘋傳喺個。 恭喜大家都發 財！係，即係，我都唔知有幾多個 share 喎，即係好似上咗及後喎。就下先話， 有人問， 總之就係你基本上各大 Facebook 咧，尤其是同網台有關咧，即係都見到佢兩幅嘅甜蜜嘅相。OK， 一個就係。做一滴 冇嘢，我冇嘢。 幾時到你啊？ 嚇、有排啦， 咪有好多靚模。 咁一個就係呢個 CEO 啦，即係呢個網台 CEO 啦。一個就係兩個 CEO， 一個就係 政黨 CEO。 政黨 CEO， 自己公司都 係 CEO。 係，當然。咁啊，然後即係兩個喺 門當户對。 門當戶對啦，咁我覺得就係、是、都有啲小花生嘅，即係有啲某人就祝福佢啦，咁咪即係又俾人覺得好似有啲有骨咁啦。 某人係邊個啊？ 唔講啦，嗰啲就 嚇、是，我真係 講咗個頭，你唔講。 我真係 知喎， 我要揾翻 Sita 出嚟喎。 我真係唔知。 我等下再播啲嘢啦，等下當中時間我冇時間去揾翻啲嘢出嚟啦。嗱、哦，咁啊，宇陽咧，佢點樣喺網台裏邊嘅發展咧？就係、是、我哋訪問時都講過啦，即係點樣佢由加拿大啦，係啦，跟住又有收音機啦，跟住人網，咁嗰時候就係我同的仲喺度啦，係啦。夜晚嘅時候咁樣，咁佢又做節目啦，嗰啲嘢情啦，而家都有即係做 CEO 啦，繼續做啦。咁啊，袁利明又點樣加入網台嘅咧？有做嘅噃，幾做咧？咁啊，大家又聽下而家呢段呢、這個，大家要估下幾多年前嘅事啊。 Hello， 我係袁利明 ，Erica。 係，我係陳樂瑤 ，Ellie 啊，好開心啦！今日第一日同你做節目喎。 係啊，咁咧就係、是、我哋嚟慶祝我哋呢個 Lady First 嘅網站啦，就會有一個女性嘅節目嘅。咁啊，不如介紹一下我哋因為呢個網站而有嘅節目先啦。咁等佢繼續講下網站啦。咁、香港人網咧就新開咗女性網站，就叫 ladyfirst.com。咁 lady 同 first 中間有個 hyphen 嘅。咁咧就當然有好多 女性嘅资讯啦，即系包括减肥啊、买嘢啊、扮靓啊、美容啊，总之女仔中意嘅嘢啦。咁咧，我哋而家都做紧个 promotion 嘅，一定要讲嘅呢样嘢就系，如果头100名登记成为会员嘅女士咧，就可以获赠超过2000蚊嘅礼品啦，仲有机会参加大抽奖，赢取总值。30万，我谂紧系咪睇错？30万嘅丰富奖品嘅，系啦。咁啊，个网站名就系 ladyfirst.com 啊 ，lady 同 first 中间记住系有个 hyphen 嘅。 首先听呢一段咧，就系2008年6月4日一个节目就叫 Lady First 嘅第一集啦。 哦，系二台系嘛？ 二台开始啦，6月4日。 即系佢唔讲我都唔记得系嗰时，净系有个额外有个网页系 Lady First。 唔系，我突然间唔醒起啊！即系点解我开头话第一个系咪大娱乐家？因为要咁样讲嘅系 cut 咗 freeze 嘅，应该差唔多。 唔系，你啱。嗱，其实咧第一集节目第一个咧就系大娱乐家，就是、6月2日嘅。唔系主持嚟噶，就佢同阿萧定一。 我就係因為嗰陣時點解咧？嗰陣時一開二台咧，當然第一個打出嚟嘅係潘少聰啦。咁、有五個節目嘅，有大娛樂家，跟住大諗把戲，大把戲，跟住然之後，跟住係啦 ，Lady First， 跟住我唔記得仲Freeze 係曾經上過上去先嘅， 五個 一係後期開嘅，即係去到7月嘅，我記得。暑假嘅 鬼王，跟住做一個噶， 係咪啲打機定乜鬼嘢㗎？啲青少年嘅潮流啲咩㗎嘛？ 冇掉咗佢。 足球阿近啊？ 嚇？ 係咪足球阿近？ 唔係， 我記得有咩？你哋走咗咩？足智陰謀。 跟住就咩啦？你 係2009年先足智陰謀。 係啦，但係嗰陣時就跟住就去到9月，我冇記錯啦，大致上係咁啦。跟住肥蘇就開咗個，嗰陣時就有。就真係有多另外一個足球節目啦，嗰陣時就擺喺二台， 所以的就好記性啦。其實第一冇錯啦，第一，我以我所知啊，就應該阿黎明 B B 咧，第一次呢、這個應該做網台啦，或者係即係正式做主持咧，就應該就大娛樂家就6月2日。咁我就冇 cut 嗰段嘅，點解咧？我覺得嗰段就唔係話啲即係冇咁多冇咁得意啊， 冇多解。 咁所以就揾翻係啦，6月4日咧就係、是、呢、這個 因為袁利明係曾經做過死啦，一時唔記得咗啲咩咩代言人啊嘛，嗰間阿蕭生嗰間嘢我唔記得叫咩，即係 變勁啲， 阿變靚啲嘅，變靚啲嘅代言人嚟噶嘛，曾經係啊，係啊，曾經做過嘅，係啊， 記得啦， 係啊， 我就記得嗰陣時2008年6月4日應該開始咗咩七一直播，一台播緊七一噶嘛，二台播緊呢啲噶嘛，我記得好似係咁上。 但2008年6月4日就應該係最後一集。 唔係話咁樣 嘅 情北上嘅情意結啦，6、4、8集情意結啦，我記得 上下啦， 就應該司徒華啦， 係 啦， 係啦，真 係 我好記得係咩一台就播緊6、4嗰陣時集會係過咗7點噶嘛， 係啦， 跟住 二台 人咪一台跟住坐咗3條友喺度噶嘛，一個阿近啊，跟住啊冇個蕭生嘅， 係 一個阿近一個 啊。台長啊， 台長， 係 咪台長都係坐咗一陣嘅啫？ 係， 跟住 我覺得 Q 爺係咪係嘛 ？Q 爺有份嘅 ，Q 爺有份， 鬼知有冇？ 阿近有份，跟住仲有 Eddie Chow 有份， 係啦 ，Eddie Chow 係啦，咁樣三個咁又 有講啲古人出嚟 ，OK。咁啊好啦，咁就係大家由2008年啦，咁啊又聽，其實我大娛樂家我都覺得幾一直即阿蕭定一唔做之後，亦都同埋阿袁立明之後，咦好似都仲冇啊而家，之前唔係阿邊個嘅，唔係阿潘少 嘅。但我覺得娛樂大家好聽過大娛樂家。 好嘅，你講過之前。 系 ，OK， 咁啊唔好啦，咁啊就大家重温翻啦，恭喜呢个女神进入网台。咁去到4月28日咧，咁啊就有呢个迷惘嘅 Facebook 嘅 page 就出咗一幅相，咁啊先都讲过啦，就两格嘅，相当恩爱啦。咁个 status 写咩咧？就系个标题咧就系执着就是……内文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个与咧就系与人个与，永不分离啊！或者咧，咁嘅教主係微喎 ，OK， 即係袁利明個尼啊，好嘅，我哋咁讀啦，咁就是迷惘香港 CEO 林洋與人民力量主席袁利明今晚在 Facebook 宣布，Facebook 宣布啊 ，Facebook 宣布，犀利喎，呢個電子咩啊？電子公告，電子公告，咁啊宣布咧就於今年冬季註冊結婚，再次代表迷米香港同仁咧及所有網迷。咦？點解你個迷嘅 ？OK， 特登嘅嘛，特登嘅嘛，祝福二人就永遠幸福快樂咁。係 咯， 咁啊，見到大家都即刻拍手掌啦， 都係即刻撳個 like， 好型啊！我覺得我都好型，好似嗰啲咧嗰啲咩王子公主咧，即係哇，一個就係 CEO， 一個就係主席，係你即覺唔覺得好有型啊？ 冇法。 系好， 几好满。 咪 咁就咁，但第二樣咧更加振奮咧，就是、究竟佢哋個婚禮會點樣擺法咧？ 係， 即係你知我 有食播嘅，如果有搞得大嘅話， 係喎、 啊，燒曬嗰種 有贊助咯， 嚇、啊， 紅毯飛又有贊助咯， 有贊助嚇， 燒三萬咁樣 啦。 系 靚煲王會唔會贊助？ 靚煲王 冇咗啦，你 冇咗啦。 咁你 食啲嘢有贊助，應該鮑魚咯，係咪有鮑魚啊？ 有種啊，有種啊。 人力超市 有。有幾個師傅啦？ 應該唔係。 我會請幾個師傅，揾嗰幾個師傅嚟就係搞。 唔係，嗰份小禮物。 嫁女餅可能係嘉倫金。 嗰份小禮物應該係人民超市嘅。 即係你聽我講，嫁女餅應該係嘉倫金月。系啦，仲有呢个 过期 嘉伦金饼 嗱， 你 冇 嘉伦金饼， 你错啦，你记住咧，阿萧生喺过咗中秋节之后咧，曾经讲过咧，话佢想继续做呢个嘉伦金月，咁后咧冇咗声气咁解啫。咁、哦、我觉得嘉伦金月系佢系一个好适合一个本土主义加上呢、這个普世价值嘅，咁去 promo 系。去呢、這個 唔 係婚禮當中， 以蕭山嗰、那個嗰、那個手法嘅話，就一定係會有直播啦。and 頂大家 幻想會唔會啊？ 嚇、 啊， 幻想一下快慢必係 MC 啦，係咪先？啱曬一個人民力量都係一個米噶嘛，係咪先？ 會唔會佔中緊？會唔會佔中緊嘅時候？ 十冬月喎、 啊， 冬天喎、 啊，佔到冬天咯、 啊。嗱、啊，佔到咁冬真係前啊，倒米都得啦，你講真。 我哋過緊寒冬啦，如果仲係嗰陣時仲點冬？不過阿的總講得啱嘅，快慢啲做呢、這個主持啦。咁、表演嘉賓會有咩嘢咧？ 有咩表演 咩？ 表演嘉賓啊， 雨橋咯， 雨橋啦，咁啊，資訊翻嚟啦， 咁啊，梗係以前人網啊會做過一個舞台劇噶嘛，咁有阿、嘅醫生啊， 係 有阿 係 阿邊個咧？成日 前 職醫生。有 主席啦，主席啦，系刘主席啦， 前主席， 前主席啦，前主席啦， 主席啊，系即系成班咁样噶嘛， 哦， 跟住然后萧山出嚟就表演说， 系啦， 萧山做证婚， 咁潘少聪有啲咩角色咧？ 潘少聪去 送客咯， 送客， 咁系咯，迎宾送客，梗系噶啦，送客紧要啊， 会漏啊嘛，大佬。你真係唔會漏 成個一套嘅服務嚟㗎，你諗下嗱， 兩邊下都送埋樓嘛。 嗱，你諗下先，開頭就係一定係快慢 B 做主持，跟住就 應該我 證婚嗰下咧，就應該可能即係你見過啲人大婚禮一個有老人家㗎啦，可能蕭山係。翹翹住余李明咁樣行出嚟， 好浪漫 嘅 BB 啊，俾你啦，係啦，啊你又好地地區啦，係 啦，然之後可能一四一會提供呢個按揭首期嘅服務啦 ，OK， 順便簽埋啦， 哦 ，OK OK， 咁啊邊個做伴娘咧？邊個做伴郎咧？有冇大家有冇諗過？ 伴郎啊， 伴郎會唔會係甄子丹咧？ 哇，會蕭定一啊？ 係咯， 咩啊？ 蕭定一 唔係。伴郎甄子丹， 結婚 伴娘係阿 邊個？ 好大波哥嘅咩？ 好大波哥，好大波嘅阿肥媽， 唔係緊 邊個啊？邊個啊？ 個名 邊個唔知我Lisa 做咩嘅先？ 唔係做阿陶做同阿杜文 梁可欣，我人妖嗰個 咩啊？ 我打打 哦， 我諗咁耐諗唔到， 係 年紀大啊嘛。 哦 ，OK， 咁啊，同埋有我就有好奇，究竟如果我唔知佢哋會唔會擺酒啦，即係咁假設係擺啦。哇，咁你佢兩個都係網台中人嚟噶嘛？即係會唔會網台界嗰啲即係都會請咧？即係譬如話教主啊。 好啊，我喺第外地擺，你自己過嚟啊。 咩啊？哦，系咯， 外地版唔紧要，你去美加版咪去美加之行咯。 系咯， 你去澳洲版咪澳洲之行咯，有咩问题？ 得喎， 系啊， 唔系应该一个好大嘅网聚嚟噶，即系唔需要俾人情噶，可能 咩唔需要俾人 去睇， 梗系要俾人情啦。 听我讲先，个网聚系要 收益系 个网聚系 list 咗个价钱嘅，每位肯定收2000蚊一位噶。 唔系个网聚系要捐俾占中，占中后援会啊。 唔係撥捐翻人一半咯 ，OK， 一邊係俾迷，一邊係俾翻人民力。 唔係，通常係抽30%同70%噶嘛，抽30%咪人民。 死啦，條數開始嚟啦，究竟網球點咧？ 唔係，仲有貨金制度咧，你可以貨金邊個做伴郎，邊個做伴郎。 哇，係唔係可以指明貨金俾新郎，可以貨金俾新郎。 哦，即係嗰個就係最高得票嗰啲咧，就有得做。 係啦，即係跟住一路咪姊妹一路排落去噶嘛。通常有啲姊妹團咪十幾人咁，你咪十幾個。 跟住網上投票，蕭山寫曬點樣玩新郎嘅 ，OK 開頭。 點樣玩新郎？ 係逐個逐個 list，OK 係啦。 嗯，好。 然之後你想睇埋直播嘅就一定要捐款。 咪睇直播要俾錢， 係咪要捐款 ？OK， 睇 archive 咁 有貨金嘅先睇到。咁自己有嘛，大佬，你睇得結婚梗係自己有啦。 咁你下低有個歡樂滿江環，咁喺下低嗰度邊翻邊個，都幾 OK 啊，即係等於唱人情㗎嘛。 好犀啊！ 係， 我哋唔係願意咪咁嘅，我想祝福佢哋嘅，即係咁樣樣嘅。係啊，冇理，總之就啊，即係希望佢哋兩個就搞得開開心心啦嚇。咁啊，希望即係衝起下 ，OK， 令到呢個迷惘同埋人力都係蒸蒸日上啊 ，OK。咁啊， 今年年尾啊，今年 冬季， 今年冬季 係啊，冬季， 今年冬季， 出年萬年啊。 2014 唔記得出年係咪萬年？ 咁啊，今日差唔多啦，咁啊睇下有 區議會係咪今年？ 咁啊令到呢件事令到咩啊？冇嚟啦，冇嚟啦！ 區議會係咪今年算啊？有冇人知？ 2015年 ，我結完先算得。 咁啊，咁啊差唔多啦，咁啊最後咧就係咁啊無名有首歌點嘅，咁我覺得即係呢件事就大家都關注下啦嚇，即係呢個拉布就展開咗啦，其實。吓咁样，你咪想讲两句啊？你讲 拉布战啊，又讲，唔好又点拉布战啊？系咪啊？又点拉布战啊？ 佢 点？系啊。哦 ，OK 嘅。 你 讲。点啊点啦，系咪？系咩？朱大调好正。 哦 ，OK。咁啊， 都讲咗啦，山卡拉。 系啦，咁啊，都几第一开始就流会咗啦，吓呢个咁嘅拉布，咁啊，即系大家都 长毛第一击， 长毛第一击。咁啊，下个翻嚟咧，下个礼拜翻嚟就睇下呢个 唔系我哋播紧嗰日礼拜一、礼拜二加会。 咩加会啊？ 加 開會 ，OK OK， 咁啊同埋，咁啊禮拜二咧都有呢個 D Day 四啊， 系啊， 四我都四我都嚟， 三嚟四啊， 我D Day 三嚟嘅，系啊，就會正式喺嗰度咧就投票喺嗰度，即係有份去 D Day 三嘅人咧就會去投票，就選出佢哋而家佢哋最想要嘅方案，係啦，究竟係三位仔啊，定係其他？係啦。有冇三幾個？我諗最多都係即係最多人想要都係個某嗰三個方案嘅啫。而家暫時想睇下呢三個方案，即係嗰啲政黨提名啊等等啊咁樣喺嗰度會有啲咩辯論啊咁樣咯，係咯。 好啊，咁我哋就會派咗夏實特咧就去現場，睇下有冇啲咩人係想學。 其中一個想 唔係睇下嗰啲有冇啲咩人想學推麥嘅，咁就會即係嗰啲人翻嚟。鍾光啊，你講多兩句。 想開麥。 係啦， 點鐘都需要推麥。 點鐘要推麥，咁啊亦都係講一次啦。聽日就公眾假期啦，咁然後我哋啲節目或者早啲上載啦。咁啊，聽日就有新節目就係呢個麻辣愛情翻煲。咁同埋呢就係23、40呢就返嚟啦。 返咗嚟啦。 返咗嚟啦。 出 第一集。第一集係真係笑到撲街。即係我而家亦都忍唔住想。 咁多嘢玩㗎。 係。好想講。 我仲記得成龍大哥要直抽。 冇錯啦。咁同埋講起男校呢其實即係我同阿的總都應該講兩講嘅。即係我哋學校都係啊。 的總讀男校咁係咪讀女校 先 女校咩？ 應該係男嘅，OK 應該係男。係啦，咁然後仲有星期三就留意下呢個白水鴨咧走啦，咁啊下個禮拜翻嚟再見啦，拜拜。 拜拜。 回望那兩鐵的車之間不夠兇狠，回望那政制一修改得欺騙穩笨，誰人讓領會坐大無視百姓吃緊，為何導致這官商勾結劫難發生？期望議會阻止不公法例難保民，遺憾信錯政黨他只保尊貴身份，權利沒有限趕失去自由，溫水煮蛙實夠，誰願甦醒改變亂世詛咒，做到拉布的壯舉兩位要撐下去，互相幫拖不要口快便可合也分誰去，惡法又如待過欲敏與大教中疲累，力竭亦說下去，縱使聲沙更缺水，大眾不理解散去，兩位也說下去，為了補選一刻參選資格總要撐落去，難打後怎去吹，每日作孽地吹水，孤軍官的漢子成就了立法會的 你一定是很有争议性的法案，譬如举例，如果当年领会上市，那些泛民主派议员肯用这招的话，你怎么过渡？是不是很简单，我举例跟民生 有關嘅，或者人權有關嗰啲，譬如你廿三條，我梗係照版書本噶啦，係咪？同你搏命噶啦嘛，啱啱係癱瘓你嘅議事程序，你用議事規則容許俾我哋嘅權力去癱瘓議事程序。 议会冲击出招欠修养，谁愿撑两个今天开打拉布体谅，谁人愿意夜夜未眠研究各宪章，完全为了拉倒不公法例才这样，然后再以事事为民危善擅长，为权贵问责就是泛民为民主真相，无奈是这香港多数受到温水煮锅上头，难道想将要愉快撒够，做到拉布的壮举，两位要撑下去，互相帮拖，不要口快便可刻眼分上去，恶法条如待过玉敏与大有中气里，力竭亦说下去，纵使些沙更缺水，大众不理解赞许，两位也说下去，为了补选一刻执选资格，总要撑落去，两把口怎去吹，每日作孽地吹水，孤分分的汉子，为了正义要解恶嚟告吹拉布的壮举，两位逐渐下去，可惜温总演说方法各不相正望之举，恶法如期待和参见制集合以齐对，也再或会败退，却得掌声跟赞许，就算欲问一笑嘴，从不参与下去，为了补选一刻参选资格，恩怨也调去，两把口起细吹，午夜怎夜仍不退，孤军般的汉子，成就了立法会的一句，这拖拉之战中血肉之躯觉得累，自身孤军的战区难从勉励陪伴撑下去。